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二十集，藤沙。 妖怪确实是可恨，世人容易耽于皮相，有几个能抵得住诱惑？ 正这么想着，目光所及，王乾坤突然脸色骤变，司藤的手从手腕至指尖几乎是刹那之间全部藤化，白皙的皮肤变成了灰褐板结的颜色，五根新长手指变成了五根藤条，而更可怖的是，他的手停在那里不动，但手指的藤条是不断生长的，每生出新的一段，颜色和藤质都比先前的更嫩更细些，这些藤条扭曲着浮动，很快就长到了王乾坤的脸边，像是故意耍弄他，轻柔地只在脸边浮动，而摆出的却是一副要撕碎他的架势。王乾坤简直吓坏了，他的脖子拼命地往后仰，声音都变了调了。 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！ 司藤哈哈大笑着，手腕那么轻轻一抖，又恢复了人手的模样，但是长出的藤条却突然断开，狠狠地扒住了王乾坤的脸，像是瞬间有了生命，长了眼睛，逢孔必钻，扭动着末梢从王乾坤的鼻孔、嘴巴、耳朵里硬挤了进去。司藤这一招，秦放实在是做梦都没想到。严福瑞在一旁彻底的看傻了，王乾坤害急，尖叫着拼命挣扎，原本束捆的藤条应声而落。王乾坤原地骇跳，似乎这样能把钻进身体里的那些也一并抖落似的。 小道士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聊一聊。 不紧张？这他妈怎么叫自己不紧张啊？王乾坤气得指向了司藤的手都在颤抖。 你在我身上放虫子？五条虫子？ 怎么会放五条虫子？小道长，我们妖怪做事不会这么没品。 司藤的语气这么平静，各种亲和显而易见。王乾坤凭空生出一线希望来。 啊？不是五条虫子？ 小道长不是喜欢讲科学吗？我原身白藤，放进去的是五根藤条。你有没有剖开藤条仔细看过？再短的藤条都是无数根木纤维组成的。如果一根木纤维就是一条虫子，我放进去的就是千军万马。五条？小道长，你太小看我了。 王乾坤哆嗦着，他盯着司藤看，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告饶似的转向了严福瑞。 严道长，我没得罪过你吧？你不要捉弄人了行吗？啊，这是魔术吧？啊，是那种啊魔术吧？啊。 秦放起初看王乾坤他们乱了阵脚，只觉得好笑，现在见到他说话时声音都在发抖，知道他是真的害怕了，心里忽然怪不是滋味的，脱口叫了声 啊，司藤。 司藤没理他，只是看着王乾坤微笑。 秋山说我善脚，小道长，脚是藤的本性。说到这脚啊，也分两种，一种是从外脚，比如好好一个人，我能把他脚成一根棍子。 说到这儿，司藤看向了严福瑞，严福瑞还没反应过来，突然觉得身上的藤索开始紧绷，一根根的往肉里掐，很快严福瑞的呼吸急促，脖子和脸红得如同胀血一般，舌头都险些往外爆秃了。 王乾坤的头皮发麻。 哎呦，停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 还有一种，是从内讲。小道长，你们人说文用词总喜欢夸大，什么心如刀绞，百爪挠心，谁真的被爪子挠过心呢？不过，我给你这个机会感受一下。 司藤右手五根手指的指尖微微一碰，王乾坤惨呼一声，捂着心口扑倒在地上，嘶吼着到处乱滚乱撞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片刻之间，身下的位置全是汗渍水迹。瓦房被吵醒了，秦放眼疾手快，在他的眼睛将睁未睁之时，掰住瓦房的脑袋，硬把他的脸转了一个向。王乾坤再次挣扎着爬起来的时候，面色就像死人一样灰白，那下巴上的肉不受控制，隔几秒就突然痉挛一下，口水止不住顺着嘴角往下滴，当下湿了一大块，听说人被电击的时候会失禁。司藤这一下挠心，其功量不知道比电击强了多少倍，估计是完胜古今往来的所有酷刑。秦放的心里极其复杂，这两天和司藤相处不错，让他有种盲目的乐观，觉着司藤勉强也算个好人，现在终于知道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觉，可一转念居然又有些感激他，因为他没有在自己身上施这种非常手段。司藤的面色依然很平静，还是王乾坤起初会错意的那种亲和。 既然打过招呼了，现在我问你答。小道长，四道门、七道洞、九道街，你知道几个？ 王乾坤愣愣如听天书，司藤皱了皱眉头。 怎么，还要再打个招呼？ 打招呼？司藤把百爪挠心称作是打招呼？王乾坤全身都抖了。他嗫嚅着嘴唇，哆哆嗦嗦道：“ 等等，我想想啊，四道门就是川地青城、主地太和、干地龙虎、晚地齐云。 七道洞和九道街呢？” 王乾坤继续哆嗦着。 七道洞， 他偷看了一眼司藤，见到他的面色越来越冷，自己心底也随之越来越凉，脑中的那根弦越来越绷不住，突然就崩溃了。 我真不懂啊，我不知道什么盗洞啊，我只知道花果山有水帘洞啊，什么大界啊，燕京有王府井啊，沪上淮海路都是大街，逛街的这大街啊。啊， 司藤沉吟了一下。 哦，那看来是真不知道。 顿了顿，他吩咐王乾坤。 这样吧，天一亮你就出发回太和山，脚程要快，唐沙十二个时辰，也就是你们说的24小时发作一次，争分夺秒的话，人会少受点罪。这位严道长可以随行一路照顾你。至于孩子，就留在这儿，以防你们不老实。 严福瑞哆嗦了一下，他懂，这叫人质。 唐沙10天之后不治，回去求你师父。让他尽快召集四道门、七道洞、九道街的能人救你性命。如果你们道门的人没能耐，不妨来磕头求我。迟了的话，小道长，你就得去地下服侍你们的李正元老道长了。 司藤笑声不绝，忽然又想到了什么，蓦地止住。 对了，告诉他们，我叫司藤。 秦放牵着抽抽搭搭的瓦房，送严福瑞和王乾坤下山。王乾坤一路都傻不愣登的，估计是世界观受到的冲击太大了，至今缓不过神。严福瑞倒还好，叹着气拉着瓦房叮嘱个不停，还找机会去跟秦放搭话。 小伙子，你看起来真不错，怎么跟着个妖怪呢？被逼的吧？ 这让他怎么说呢？秦放只能苦笑。这下坐实了严福瑞的猜测，瞬间就觉得秦放是自己人了，硬要和秦放交换手机号码。 保持联系啊，有啥子消息通个气，说不定啊，太火山有高人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就把这个妖怪给收了。 他又再三地拜托秦放照顾好瓦房，还把瓦房推到秦放的前头，摁着他的脑袋往下行礼。 叫秦叔叔好。 秦叔叔好。 那架势恨不得秦放把瓦房收作干儿子，如此一来，那个司藤要是欺负瓦房，秦放总能站出来说两句话的。 师父，你要倒垃圾哦。 瓦房哽咽着哭得叫人心酸，秦放掏出手绢帮瓦房擦了擦鼻涕眼泪，给严福瑞吃定心丸。 你就放心吧。 送完严福瑞，秦放带着瓦房回到了那个所谓的天皇阁时，司藤居然不在了。秦放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探看地洞，果然那个藤根也已经不见了。司藤临近中午时才回来，他既然不说，秦放也就知趣的没有去问。不过他心里清楚，那是司藤的原身藤根。从此之后，普天之下只有司藤一个人知道那藤根在哪儿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